你滚！ 我不管，这一次说什么都不管。 臭娘们儿， 你骂吧。何峰被追出熟悉区，刚要被逼到了宽阔的大路上，忽然看到谢晨的旗袍店。他记得那里面有个隐蔽的地下室，便背着李长胜躲了进去。日本兵瞧见他往这边躲，人凭空消失了，必然会进行地毯式搜索。何峰不能这么躲着，他拿上所有武器准备出了旗袍店，把他们引向反方向。谢池整理好情绪，准备回医院去。阿如哭着抱住他，不舍他走。谢池陪他在安全区待了一会儿，忽然提议让他跟自己去医院的仓库帮忙。阿如同意了。刚收拾完行李，外头忽然传来轰炸声，还有频繁的枪声，人们议论纷纷。 是又打起来了吗？ 应该是啊，听着枪声这么密，应该是跑着打的。 还以为没部队了。 油也没几个了，都被拉走基地杀光了。现在满城日本兵，十万人都打不过，也说几个了。 保佑啊保佑，别再死人了。 哎，该死的兵，不跑远点，在这附近晃什么呀？再把我们都连累了。日本人天天进来闹，还不都怪他们躲在安全区啊？那边躲了两个小孩就是当兵的。 说话的胖女人刚睡醒，挤眉弄眼的埋怨。谢池一巴掌扇了过去，胖女人被打得一愣一愣的，瞪大了眼冲他骂： 你打我干什么呀？ 你再乱说话，我滋了你的嘴。女人本就憋火，这一闹浑身的气全爆了出来，叫嚷着就要扯她头发，手还没碰过来，谢池甩手又是一巴掌，女人龇牙咧嘴哭喊着撕她： 你个小蹄子，说你男人了，外面是你男人吧？ 女人上跳下窜，被人拉住。 你少说几句吧，吵死了。 再吵出去吵去。 你们拉我干什么呀？他打我。哎，有本事看到日本鬼子这么横啊，去打鬼子呀。 周围闹哄哄的，谢池听得头疼，转身离开。 哎，别走，你跟我回来。 姐，你去哪里？ 你先回去。 你干什么去？ 阿如见他往外面走，跟上去问。谢池停下，将他翻了个身，用力推开。 回去。姐， 别跟来，快点回去。谢池快步跑开，他在墙边埋着枪支弹药和刀，挖出来全带上，从围墙翻了出去。他实在忍不住了。何峰被鬼子堵在一个楼里，他的弹药用光了，腰上的弹伤汩汩流血，头晕眼花，耳边嗡嗡嗡的耳鸣。他坐在地上，背靠着残垣，掏出怀里的照片。他被血染红了脚。何峰大喘着气，看着上头的女人，有气无力地叹了声。 这回躲不过去了。 日本兵向前逼近，他收起照片，拔出刀来，正准备肉搏，突然从街斜对面传来枪声，他们立马折身朝另一栋楼跑去。谢池利用地形与建筑兜着圈子，边打边跑，鬼子从两面包抄，他被逼进巷子里，未想前头路被炸得堵上了，刚要翻，旁边的门打开，一个老大爷朝他招手。谢池跟着他进屋，躲在门口。老大爷浑身是血，示意他不要出声，便继续趴在床上装死。谢池站在门后，听到外头日本兵的皮靴声和对话声，忽然两声枪响，外头没了动静。一对脚步靠近，推开了外院的大门。谢池偏身站在门侧， 从衣服里掏出匕首，等着那人进来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刚迈过门槛，谢池一刀子插了过去。来人反应飞快，握着他的手侧身躲开。他抬起腿踢向他的肚子，那人猜到他的动向一般，一掌将他的膝盖压了下去。 阿芝， 谢池这才看清人，倚着墙大松口气。何峰收起血淋淋的刀，把门关上。老大爷见是自己人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朝他们摆手：“ 快走！” 谢池不忍留下他：“你一直在这儿。”“ 快走！”“ 我送您去安全区吧。”“ 还快走啊！”“ 那你……”您小心。老大爷关上门，何峰一直捂着腹部的伤。谢池拉住他：“你在流血，中弹了。”“ 别说话。”给我弄一下，快。 何峰带他躲进一个小房间里，像是累坏了，说话都没力气，顺着墙坐了下去。谢池掀起他的衣服，没有绷带，也没有其他可以包扎的东西。他揭开自己的衣服，撕下内衣为他裹住伤口。何峰往地上吐了口血。 你往外冲什么？ 我听到外面打起来了，就想一定是你。 老子在外面关你屁事儿！说好的不要出来。 省点力气，别说话了。 回去，回去。 你觉得你这样了，我还能回去吗？等晚点跟我回医院。谢池合上他的衣服，何峰推开他，捂着伤口倒去一边。 不去，我不能去。 你怕鬼子搜查？ 我这样对谁都好。我这样待在外面。 我陪你。 你滚！ 我不滚，这一次说什么都不滚。 臭娘们儿！ 你骂吧。 你那一刀差点切断老子命根子，还好老子闪得快，为你保下了这宝贝儿。 什么叫为我？你的东西 可不就是为了你吗？啊！